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六面，经文第三行：“神足庄严故，恒令身心清安快乐。”四神足，昨天跟诸位讲了第一个，欲。第二个叫念，第三个是静，第四个是慧。这些名词在经论里面用得非常广泛，它应用的处所不一样，意思就不相同。这个地方呢，是讲神足。神足也叫思维，也叫如意。那么比较容易理解呢，如意好懂。我们讲啊，称心如意。欲，这个欲望啊，能称心如意，意思上面说过了。今天跟诸位介绍第二条，念。在经论的注解里面呢，叫一心正住，这是念如意足。从这个说法，我们念佛的人呢，立刻就能体会到《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呐。一心不乱呢，念就如意了，念就自在了。一心是真心，确实啊，这才能称得上正主啊！一部《金刚经》，须菩提向世尊请教的，就是心要安住在哪里。中心的问题是在此地啊，我们的心要安住在什么地方？安住不妥当，你就不如意，就不自在了。那称之为邪住，不叫做正住。正住呢是一心，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真主啊。那我们要怎样契入这个境界呢？净宗法门妙啊，一句阿弥陀佛，老实念，你就能契入这个境界。诸位要记住，老实念，关键在老实。我们念佛念了很久了，都没有得到一心正住啊，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老实。怎么叫不老实呢？念佛里面有疑惑，这就是不老实。念佛里头有夹杂，就更不老实了。还有间断，所以修了这么久，功夫不得了。大势至菩萨 在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念佛，纲领是八个字，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是一心，净念相继是正住。那个住是佛住啊，菩萨也是住在佛住。通常我们说菩萨住六度，声闻住四谛，缘觉住十二因缘。这个住是讲什么？存心，存的是什么心？天人住十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只有三途的众生，他那个心住在贪嗔痴里头，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是三途众生。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起心动念也落在自私自利，也落在贪嗔痴慢，天天搞是非人我，我们自己一点清楚前途是什么？前途是三恶道啊！你走的路啊，走的是地狱道啊，畜生道啊，恶鬼道啊。这个世间很短暂一百年光阴一弹指就过去了你到哪里去？到卧道去。谁叫你到卧道去？你自作自受，没有任何一个人干涉你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左右你你做佛你下地狱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什么人都帮不上忙，什么人也障碍不了佛菩萨对你也无能为力，这个一定要懂得。佛菩萨对众生的慈悲，对众生的加持是教学教导我们我们能接受教学，能够领悟了，能够改过自新所以回头是岸的。从哪里回头？从六道回头，从设法界回头，我们向一真法界，这叫回头是岸六道设法界是什么呢？是妄想分别执着那回头就是我们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要舍掉六道六道最重要的一因就是见思烦恼见思烦恼造成的六道轮回见惑归纳五大类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五种错误的想法，四惑贪嗔痴慢疑这个五种五大类你把这个见思烦恼总共十大类统统放下了，统统写掉了，从这里回头这一回头就是十善业道所以如果对于见思烦恼不能够理解， 这些名相很繁琐，也不太好懂，你就记住最简单的十善业。十善业的反面是十恶业。从杀盗淫回头，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从妄语两舌恶口回头，我们一生不打妄语，不自欺欺人，不恶口，不两舌，不欺语，你就真的回过头来了。回头是佛菩萨，就不再做凡夫了。我们要去做佛做菩萨了。一三就是贪嗔痴，从贪嗔痴回过头来，不贪不嗔不痴，不但世间一切法不贪，出世间法也不贪，你的念怎么会不清净？这个时候才一心真住。对待一切众生，就跟诸佛菩萨一样，自己决定是一心真住。教化众生，他是菩萨种心，用六度教他；他是声闻种心，用四谛教他；他是天人种心，用十善四无量心教他。这是教化众生的方便呐！与自己一心真住有没有妨碍呢？决定没有妨碍。这样才成就无量无边真实功德。那么我们的心究竟安住在哪里？《金刚经》上佛教的教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就是真住。无所住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难啊，不是凡夫能做得到的呀。我们凡夫做不到怎么办？佛这才为我们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是方便的。诸位要知道，所有的佛法全是方便法，真是法说不出来的，能说得出来的全是方便法。所以佛在经上才告诉我们，法上应舌，何况非法。佛能说得出来的，佛能表现出来的，全是方便法。聪明人从方便里面悟如真实。这个就是佛的教学真谛呀。从方便悟入真实没有方便，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无从下手了所以方便法要用，不能执着经上举的比喻很好像这个过河，我们要用船呢，那船是方便法了过了河之后，船就不要了还能背一个船上岸吗？ 啊，那么佛法就像船一样，啊，我们可以用它，不能执着它，执着它就错了，啊，那你就被它害了，啊，这才说法上饮食，何况非法，啊，必须叫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禅宗六祖能大师说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啊，本来无一物就是《金刚经》上讲的因无所住。啊，而生其心是生度化众生的心，无住跟生心是一，不是二。啊，我们今天很困难，我们生心就不能无住了，啊，心就有住了，啊，要无住又不能生心，总是搞得两边合不起来，合不拢来，啊，这是凡夫。啊，诸佛菩萨生心跟无住是一，不是二。啊，生心就是无住，无住就是生心。大家慢慢从这个里面去体会，啊，然后你才能够领略一点圆教的思想，圆教的意趣，啊，空有是同时的，这是大乘教里头常说的不二法门呐，啊，所以欧阳靖无说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啊，佛法就是佛法，啊，世间任何一法不能够比拟的，啊，什么原因呢？世法是从意识里生，佛法是从真性里头流露出来的，不同在这里，我们怎样能契入境界呢？要用一心起一个念头，就是二心了，啊，可是这个地方要记住，我们一般人起念是妄想，不起念呢是无明，都不是一心，啊，凡夫不是落在妄想这一边，就是落在无明这一边，啊，那么真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大乘佛法里有个名相，叫集而常照，照而常集，集照同时，集就是无住，照就是生心，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就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啊！啊，我们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要尽心尽力，认真努力啊去做。做的时候，做了以后，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个是极照双融的境界，啊，凡夫做不到这个境界，凡夫做了一些好事帮助众生， 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好事了，功德很大了，鞠躬啊，啊，念念不忘啊，那着了相了，啊，你心就不清净了，啊，作跟无作是一，不是二，啊，决定不着相。没有执着，不但没有执着，连分别妄想都没有。这个才叫做一心正住，你的念就自在了，啊，念就如意了。四神足这四条里头，这两条最重要，啊，前面跟我们讲的欲，第二个讲的念，这两条最重要，啊，尤其是念，啊，我们实在讲是非常幸运，在无量法门里面，我们遇到的净土法门，这个法门方便了。这个法门是用一句佛号，叫我们把心恒住佛号之中。这是不是有念呢？是的，是有念。用这一念呢，止一切妄念，无论做什么事，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比如说我们修六度，啊，六度落实在生活当中，心里是阿弥陀佛。我们处世待人接物，学四摄法，心里也是阿弥陀佛。我们断十无修十善，心里还是阿弥陀佛。所有一切的这个修学，通通归到一句阿弥陀佛，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不起第二个念头，这个人叫念佛人。那这个人决定往生，不但往生，品位高啊，啊，决定不生凡圣同居土啊。其他法门里头找不到这样的方便。啊，修学其他法门没有那么容易成就，这个法门容易。念念抓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命根。啊，只有阿弥陀佛是真实，其他一切都虚妄。这才叫老实念佛。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我们一心呢就住在阿弥陀佛上。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间断。啊，日常生活当中依着经典的教导，啊，我们今天归纳五个科目啊，啊，日常生活决定不违背这五科。第一个科目，敬业三福。第二个科目，六合敬，要真干呐，别人跟我不和，我跟他要和。啊，我们个人走个人的路，他跟我不和，他要走六道；我要跟他和，我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个人走个人的路。我能帮他，我尽量帮他，实在帮不了，也不能受他的牵累呀。他堕三途，我不能跟他去啊。所以自己应当要晓得，他拼命往三途钻，拉都拉不回来，算了，不拉他吧，让他去吧。这不是不慈悲，不让他去什么，自己就被他拉进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放手。等他什么时候回头了，再去度他。帮助一个人绝对不是在一生一世，生生世世啊。什么时候他想回头，那个时候你再去帮他，机缘成熟了。不想回头的时候，诸佛菩萨都帮不上忙。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这也是经上佛常常说的，先度自己。自己不能度，不能得度，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第三个科目，三学，戒定慧三学。三学，无量寿经上几句话讲得非常具体。善护三业，戒学。观法如画了，慧学。三昧常寂，定学。这个开始非常精彩啊。下面一个科目，六波罗蜜。最后一个科目，普贤菩萨十愿。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遵守这五个科目，这是菩萨道。别人不走，我走啊！我知道这是菩萨大道。我们要把心住在这个道上。这是利他。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自利。自利跟利他是同时的。自利就是利他，利他就是自利。念念不舍阿弥陀佛。好，今天时间到了。